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蔡琴的《夜来香》，这是她1987年的翻唱专辑《人生就是戏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演唱者众多啊，其中比较知名的版本呢是来自邓丽君的演绎。接下来同样是一首翻唱歌，这是来自2004年陈志朋的专辑《舍不得》当中的一首歌。这张专辑除了舍不得之外呢，其他都是翻唱的歌曲，包括翻唱了一些小虎队时期的爱、蝴蝶飞啊、放心去飞等等歌曲。而我们今天听到这首呢，是当年吴奇隆为了送别即将要去当兵的陈志朋特别作词的一首歌。当时呢，这也是吴奇隆第一张单飞专辑当中的主打歌。我们来听听陈志朋来演绎这一首祝你一路顺风。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，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。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，当拥挤的月台激动送别的人们，却记不得我深沉的离愁。我知道你有千言，你有万语，却不肯说出口。你知道我好担心，我好难过，却不敢说出口。当你背上行囊，卸下那份荣耀，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，带着微微笑，用力的挥挥手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当你踏上月台，从此一个人走，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，深深地祝福你，最亲爱的朋友，祝你一路顺风。

管不住该不该，红着你又有谁清清白白，欲望纠缠不放，原心害怕曝光，诱惑是时间提防，贪一点痛快，痛不痛快不怪，悲欢你分不清，青红皂白，要用什么补偿，还在我心摆荡，你的一切真遗忘。为什么无法存在，凭什么置身事外，矫情炽热尘埃，爱到头来变成伤害，恨压下来如何释怀，说什么自要安排，为什么死心不改，难道说是活该，爱却起来翻江倒海，恨用山来凶猛承载，为什么无法主宰，凭什么置身事外，叫情绪热尘埃，爱到头来变成伤害，恨压下来如何释怀，说什么自要安排，为什么死心不改，难道就是活该，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2001年周华健的《忘忧草》专辑当中的《青红皂白》。这首歌由周华健自己作曲，而且呢，当年呢也因为这个歌名呢，被台湾的一个电视剧《青蛇与白蛇》选作了主题歌。而接下来是1981年凤飞飞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，这首歌呢，费翔和张强都曾经翻唱过。好好爱我， 我的一份柔情，我的一片心意，我一封献给了你，不要对我冷漠，不要不理睬我，怕你冷冷地待我，我不求你的富贵，不求你的荣华，只愿你把我珍惜，给我一点关怀，给我一些安慰，我就能满足我心， 心意。

爱已失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Love is over、谁也不必再提起。Love is over。 笑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